大飞看天下。本身咧今日应该出司机嘅，不过可能调一调啦，咁都赶到好忙啊。而家五点几翻到嚟公司先录到音。咁几单嘢讲啦。咁中美贸易战啊，咁啊 G20， 咁啊阿根廷，咁啊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咁咧就有啲人咧留言话我唔适合讲美国政治、世界政治。咁但系咧喺彭斯出嘅时候咧，好狠好狠咁闹阿习近平嘅时候咧，我已经讲话铺路红面白面就等今日，跟住大家咧就拍拍啰柚，各自表述，跟住完咗件事，跟住拖一拖。我话习近平大胜，上次做节目，咁结果佢真系大胜。佢所讲嘅大胜就系佢倒。共产党习近平是一个赌性好重的人，同我一样。虽然我唔赌钱，但我哋赌赌中期选举。我亦都话彭博会出嚟选，亦都讲过华尔街嘅大鳄，佢哋好多嘅资金有共产党喺度支持，所以民主党赢，民主党赢中期选举。有很多人话是国策，一定要搞中国的。咁我亦都讲，因为民主是一个好短视的嘢。民主是一个好短视的嘢。习近平可以千秋万世，十年二十年后，只要佢揿得住反对派的势力，咁佢个政策是可以延续，不停延续做下去。但是当你是民主选举的时候呢，所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中短期的策略来的。所以变数会大。习近平就跟你赌这一铺。那中期选举赌赢了。现在这一次好像表面倾点数，其实没有倾过，各自表述的。我之前做节目我讲过，去到这个位置，美国的都有反弹的声音，尤其做生意那班。特朗普在有些事去到最近的时候，他要回一回，他有些要空间，有些时间才做得到。所以我做节目都讲，一定会打下去。不过都要回一回气。而习近平是要以拖代变。呢一次嘅協議基本上係冇協議，你買多啲我嘅嘢啦，買多啲我農產品啦，乜乜乜乜乜，未打中美貿易戰，美國佬都係咁講，唔係中國佬都係咁講啊。習近平都講，同你買幾多個波音啊，747啊，買乜嘢乜嘢，你講就得啦。跟住我買多啲，咁咪諗住完咗件事咯。咁卒之真係搞大咗，呢個先至係實實際際我見到嘅嘢。咁有啲人。话唔系，咁我哋其实用一个好简单嘅道理，我唔理国际嘅形势先，我讲做人做生意嘅方法，我一个失败嘅生意人，但我见啊特朗普呢种手法，或者习近平呢种手法，我见好多，我亦都一世人都学唔嚟。呢一次系各有所需，各自表述，同九二共识一样嘅。九二共识啊，一中国表喺大陆嚟讲系冇一中国表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一中国表系你台湾人自己噏嘅啫，边个需要乜嘢咪自己讲咯，系咪啊？我亦都讲咗，习近平俾。让咗好多利俾特朗普，俾特朗普可以下台。讲过伊朗石油，你话咁问，八个月都唔使，半年唔使，即时唔再收，唔再入。明知啲大豆去咗阿根廷，阿根廷转嚟嘅，继续买。仲有一个好强烈嘅信号，系打俾阿特朗普，等阿特朗普可以翻去国会，同埋佢嘅党友可以解释得通嘅，就系、是、美国猪肉。美国猪肉。当然而家大陆系发猪瘟，非洲猪瘟度度都系验到晒㗎喇。对人有几大影响我唔识唔知道。但系喺上一次 彭斯闹紧嘅时候，习近平从美国进口咗3000多万吨嘅猪肉入口，而个关税系高达62%嘅，即系100蚊要俾62蚊嘅关税都入到口。点解啊？共产党埋单啦！第一，因为真系有猪瘟；第二，系让利俾中国佬。而未有呢、這、一个咪未让美让步俾美国佬，亦都未有呢个deal之前，即系今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30号，即系1号啦，12月1号咧，未倾之前，已经将出年嘅单，即系讲紧2019年嘅单，系6000多万吨嘅猪肉已经签订咗噶啦，佢一定要俾特朗普翻去交代到。三个月唔系三个月，系由而家12月1号起计三个月，唔系3月份先知，系12月、1月、2月。虽然佢1月1号唔再开征新嘅关税，但系实际上系由11月1号开始计，即系话由1月1号开始系2个月时间。压力打落嚟，习近平赌呢一铺，佢赌赢咗，又多3个月，出年就开始准备选总统，即系话唔够1年嘅时间，即系3个月唔够1年嘅时间，就成个美国就所有嘅嘢都系以选总统为第一。你睇下彭博、黄奇山一出嚟。彭博嘅言论，唉，黄奇山呢个领导人啊，点样好点样好，日日擦住鞋讲，讲过2、3次。黄奇山就一出嚟就已经话彭博系一个伟大嘅企业家，如何如何。我唔相信民主党会投共，但系因为要选总统，佢哋一定要有分别嘅。唔可以铁板一块，如果铁板一块就选返特朗普得啦。你民主党喺边呢个位置，既然要选就一定要有其他嘅同佢唔一样，係俾人知道你同佢嘅分别。特朗普都知道，习近平都知道，所以习近平係一个赌徒性格，佢每一铺都晒你愣晒你愣，得到甜头再推下一步，直到输清光为止。有冇能力令佢输清光，其实都仲要睇2年。如果特朗普做到6年嘅话，咁中国就未必可以过得到。因为佢而家系回气，佢一定会打落去。而呢一次嘅峰会等于乜嘢都冇讲过，一啲效果乜嘢都冇。点解？有啲人话特朗普拉晒18个国家喺佢身边去压制中国，呢啲所有嘅舆论系咁讲，但我话俾你听唔系，系因为冇协议，乜嘢成果都冇。呢18个国家想办法拉美国佬落嚟倾掂巴黎峰会环保协议，特朗普唔刮你，佢就係讲印度中国所有嘅雾霾都係你哋嘅，其实我哋呢已经係基本上呢嗰个清洁能源已经好犀利㗎啦，我哋冇点样破坏环境，你要对付对付嗰啲人呢，唔係因为我，所以环保协议係冇呢件事。大家睇到好啦，特朗普要想办法拉晒呢啲盟友去对付呢个中国，即係 WTO， 想办法修改 WTO 去对付中国，亦都做唔到。你要改革 WTO， 大家都想讲， 但实际系咪咁咧？唔系，因为欧盟唔系真系咁，甚至嚟参加佢议会嘅人都唔系咁，各自嘅利益盘算，佢哋净系觉得中国开放多少少啊就得噶啦，唔使做到咁大嘅，因为佢哋都知道中美呢两个国家，佢哋打起仗上嚟，即系经济贸易战都好啦，系全世界都处于一个不安定嘅状况底下，佢哋系需要安定，所以冇协议 ，WTO 呢件事系取唔到任何成绩嘅，所以乜都冇。中美贸易战，习近平留于口头嘅啫，即系斋吹，系乜都冇。冇应承过任何嘢，我同你买多啲啦，冇问题。咁我听日唔买啦。我哋签咗备忘录啊，成日签噶啦呢啲嘢。共产党讲大话，行过立秋啦。仲有彭斯、罗佩奥呢啲人，佢哋睇通咗习近平呢一套，佢哋一定会咬住唔放打到底。只不过而家需要，即系去到大家个经济同埋股票市场去到呢个位嘅时候，大家都要停一停。有啲利好嘅消息想放出嚟，所以有呢三个月，呢一个就系习近平同特朗普佢两个出口术搞成，而欧盟佢哋系想做生意，想办法令到中国变翻更加自由个市场，更加合理咁样去做。佢哋睇唔通，因为咁耐其实输咗好多次俾共产党㗎啦，中国共产党㗎啦，因为今日中英联合声明都可以唔要啊，签咗咩协议有咩用啫？碳排放签咗之后，听日有需要工人失业咪即刻嗱嗱声咪全部用返煤发电囉。跟住佢同你讲，我哋系发展中国家，唔系大国，有需要嘅时候就大国崛起。欧盟靓嘢未够多，只有美国佬仲系坚定。所有嘅风咁样放出嚟，我哋都话俾你听，习近平呢次又豪到，又赢多铺。你哋啲人咪玩多三，而家你让咗三个月之后咧，更加辣，你多余啦。时局在变啊，人哋就系要呢个时间啊。习近平，我佩服黄岐山同刘鹤。呢两个人，我之前讲话黄岐山系神隐咗两个月，突然间出现就变天。你不能够不认同黄岐山系一个好劲嘅人，因为习近平真系智商得90嘅啫，冇咗佢唔得，所以点都要挽留到呢个人。刘鹤可能唔够经验，但系成个团队。去对紧呢个咁嘅中美贸易战，或者对呢个成个世界而家嘅玩法，佢哋坚持一点，一直一定会做落去。但我都讲多句说话，挨唔挨得过两年后嘅美国总统选举？如果佢挨得过而换总统嘅话，变数更加大。其实等一年就知啦。而家习近平是需要呢年龄嘅时间，唔止偷三个月，仲要偷年期。咁就睇特朗普、罗佩奥、彭斯呢一堆人，佢点样处理呢件事？因为中期选举，你话民主党唔系我话晒事嘅时候，有民主党就有变数。有啲人话。大匪你唔够料嘅。咁我曾经讲过。近期啦，近呢一年啦。基本上我都准。除咗话林郑民望大升之外，但係林郑而家根本上就係成个中国共产党喺香港嘅代言人唯一嘅。呢句说话由佢当选嗰日我讲，除咗我讲仲冇第二个讲。我话呢次贸易嗰阵时话中美贸易战必然打，系我讲，冇第二个。到彭斯出嚟夹阿习近平嘅时候，我都话呢场戏 就是等今日，我都中。你可能觉得你斋吹啦，乜嘢都系咁样啫。我话唔系，每一个人佢个身体语言，佢做一啲嘢，佢一定会有个目的性嘅。点解会咁做？系咪啊？我想讲一啲嘢俾你听，点解我要咁讲？佢冇目的性都啦，但系佢个身体语言同埋佢嘅说话去到呢个位，佢自然会咁讲。人做任何嘢有目的性。呢节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